第二節翻嚟星期二得到，咁讲咗台湾嘅见闻，咁我讲翻台湾女人。上一节咪上一集我讲过，台湾女人比较大方啲。知唔点解？因为台湾女人预咗结婚就唔做啦。佢哋同日本人系一样，其实大陆人好多都系咁噶。佢谂住结婚咧，搵咗个长期伴侣，佢就唔做，佢就享福噶。而家台湾嘅后生女都系咁，佢哋有咁嘅思想啊。大陆男人唔系台湾男人，去咗大陆开厂，你有小三又好，你有二奶帮佢睇厂，跟住帮佢搵到钱翻嚟养佢，跟住喺度风风光光，佢唔理你噶，佢扮唔知。台湾女人系咁，但系未结婚嘅靓妹唔系咁。大陆嘅未结婚女仔，除非佢学历好高，如果唔系，基本上佢识你，佢茶烟饭乜嘢都谂住依附喺个男人身上。呢个系第一。香港嘅女人，港女病、公主病出晒名。我系咁噶啦，我黑面。即系唔好讲粗口啦，人哋话嗨面啦，唔好讲黑口黑面对住佢，你咁样系唔得嘅。但系佢有立场，唔系依附喺个男人身上。台大陆女仔系咁，你嘅一定系咁样，普遍啦，唔好话百分百啦。香港女人所谓港女，啲人成日讲香港女人唔系咁，后生女都唔系咁。我是有自由意志的，我喜欢这样，你不是这样，我黑面，但我告诉你我是这样。你啱你就识，你就来，你就追我，是不是？给晒个样你看，给晒所有的色路你，这个就是香港女人的公主病。你是要看我的，大陆、香港、台湾的靓妹唔系咁样啊！台湾嘅个个都好温柔，永远都系好乜嘢啊，好好似好依顺你咁样。但系佢哋嘅心里面就系话：我一日未同你结婚，你男人你要就我噶，你系要听晒我讲噶。到结咗婚之后咧，我就享福。好啦，你第时搵唔到钱，我要同你挨几十年。他们的印象是这样。现在我不是说几十岁的女人，现在的靓妹都是这样。很简单，举两个例子。你走去麦当劳，你有个靓女去买东西，台湾出名父母，她见到个靓女，靓当然好过她，她去买东西，她不是很睬你的。但你个女人行开咗，有个马仔嚟啦，即刻欢迎江南，你要买啲咩啊？即刻变面。第二，台湾男仔追女仔系好困难嘅，因为冇钱啊嘛，系咪啊？即系冇钱啊，所以佢哋好中意打零工啊，即系放咗佢打散工啊，搵钱我嚟养女啊。点样养女咧？冇钱，今日朝头早最紧要读大学咁计啦。我读中学，我追你，嗱嗱声朝头早去买面包，跟住揸架车，电单车又好，单车又好，去你屋企楼下接埋你翻学，跟住俾个面包你，跟住放学，咁啊，譬如读大学啦，我放咗学啦，你未放学，我就要等你放学，等完你放学之后咧，咁啊一齐去行街买嘢，或者一齐行翻屋企，送咗你翻屋企。送完你翻屋企之后，跟住个男仔先翻屋企。男仔翻屋企之后咧，仲要停低等电话。个女仔如果冇嘢做，就打电话俾你吹两个钟，或者上网两个钟。咁好啦，你男仔、男人，我讲嘅呢句说话，香港嘅男人又好，男仔又好，台湾嘅男人又好，其实根本上系只狗公嚟嘅啫。你唔系咁样，你就冇乜嘢㗎啦。明唔明啊？冇乜嘢㗎啦。咁要乜嘢嘅话，就唯有就个女人。个女人就个靓妹就会觉得你而家就我系应该嘅。基本上如果嗰个女仔系 是全天候你是为他服务的，不是做兵咁简单，你全天候你一啲私人时间直到他瞓咗觉或者他唔需要你嘅时候你先至能够有私人时间。你问下啲台湾靓仔见到个靓女佢系点样的。嗱唔好闹我讲粗口，成话我就我有句名言嘅，教多你一句。得罪老母冇唔妥，得罪阿媽係冇唔妥嘅，得罪老婆或者女朋友就冇閪摸。呢句说话我讲嘅，台湾仔表现晒出嚟啊，你哋亦多亦啦啊，真係嘅，得罪老母即係你阿媽，得罪老母冇唔妥，得罪老婆冇閪摸。我讲嘅大肥，而家台湾就係咁，草食男点解係草食男就变成咗係咁样。好多台湾女仔睇你男人唔上眼，大学都未拍拖。竟然有。台湾女仔係比较放啲肯露㗎。即係肯露啊肯放啊，但係变面变得好坏㗎。我仔有个同学有个经典场面你知唔知啊，大家都迟到，个女仔就听完书前面坐喺隔篱。跟住呢嗰、那个女同学落嚟。就问个女同学，喂，头先先生讲咗啲乜嘢？喂，睇佢讲咗啲咩啫？唔知啊，乜乜乜啊，鞋晒口面啊！好啦，咁、那个女佢隔篱嗰、那个，你话唔知鞋晒，咪唔理你咯。但佢隔篱俾佢鞋面嗰个女仔，嗰条仔入嚟，嗰、那个。鞋口鞋面嘅女仔就嗱嗱声攞份功课出嚟，头先先生讲咗呢啲嘢啊，你记得留意啊！台湾女仔除咗上海嘅女人，嗰、那个心计好犀利嘅，佢知道边一个男人系佢嘅目标，然后对个男仔做好多嘅嘢。所以点解嗰阵时好多年前啲人话去台湾女仔你啲香港男人呢去到呢你就死㗎啦。同识上海女人都系。佢哋计过晒数㗎。所以呢即使话真係搞个台湾旅行团啊，你哋放心带你去玩都好啦，你哋都见到好嘅一面。因为而家台湾呢一般呢夜生活呢叫条女呢800蚊港纸到啦。稍微像样嘅1500啦。如果咧嗰啲咧出嚟嗰啲做嗰啲叫做咩？好多靚女咧係出嚟做嗰啲叫做出蘇啊、玩具展啊嗰啲咧，就再貴啲啦，係咪啊？好多人係出嚟，台灣女仔係真真正正真係出嚟做啊，唔使外勞，唔同大陸、香港靠曬外省啦，大陸、廣西。港城都是这样。讲台湾啦、女人但是他们一结了婚又变了面的。他生小孩他知道他要依附在个男人的 身上。他们就对个男人言听计从，除非你没有经济能力。你包你懂第二条女他都是容忍你。但是当你一日你没有经济能力的时候呢面口就变了。我这样告诉你听啊。普遍啦，唔系全部都系。咁你识台妹，咁你就要谂下自己嘅实力去到边度，自己嘅实力去到边度。仲有今日做东啦，咁我又讲一讲啦。大陆人，即系中国人、香港人、台湾人嘅分别，喺呢度讲一讲咧，系冇分别。我哋香港人嘅核心价值。就是走正面揾钱，所以我哋要买到楼。细细个灌输个仔买楼即係揾到钱。你有能力买楼你就上到车，上到车你就可以向上爬。我哋嘅向上，我哋冇民主自由唔係香港核心价值，因为从来冇民主。自由係有嘅，你鍾意点闹都得。听唔到熄咗佢任得你。而家自由都 DQ 两个议员再 DQ 四个，你香港人咪坐喺度。个个諗下楼价升唔升。係咪呀，反共程序各样嘢都系来自你冇向上流。其实香港最大嘅核心价值就系钱。 只不过我哋冇讲出嚟。大陆人就肯争取钱，千方百计，因为香港人有啲做唔出，大陆人做得出，咁变咗其实佢哋核心价值都系钱。台湾人系乜嘢啊？唔系啊，台湾人好纯啊，比较老实啲，唔系，佢哋小岛，小岛心态。他们围内那2300万人心大，但是基本上都是钱，因为我们同一样，我们都是中国人过去的。为什么过年恭喜发财一本万利，你问他为什么不是？台湾人是最迷信的，因为大陆人没有神，他临急抱佛脚，做了大官贪有污，怕自己甩不到身，他才是装住香买头住香的。香港人都信神，都拜神，但是同台湾算是乜嘢啊？台湾七步一角，每条街基本上都有庙嘅。嗰啲庙求乜嘢噶？求财，心底里面系一样，系求财。所以更加穷乡僻壤，最宏伟嗰等嘢，可能就系嗰个庙。庙宇啊，乜嘢都系讲又好冇运啊，开光啊，所以唔系淨系南韩有邪教，甚至我哋嘅天道教虽然来自厦门，但系最主要发扬光大嘅，我唔系话天道教邪教，即系呢啲咁嘅教都系喺台湾。你睇下佛光寺咪全部都好似金碧辉煌，咪用钱堆砌成咯。玩到游乐场咁咯，系咪啊？你跟住你其他嗰啲乜乜乜啊，全部都系，再加上有啲人识台湾人都好啦，佢哋冇留意嘅，留意咩？就是、台湾人咧，你去好多台湾商会、台湾工厂、写字楼咧，你一入门口，佢咧就有个水，有盆水嘅，佢一个摆设咁，一个面盘咁，佢下低咧一座嘢上去呢，嗰盆水呢就有啲水流动的。流动好似个喷水池咁流动。咁呢好多波子，咁好多波子啊，即係射嗰啲波子啊，七彩波子摆嗰度。然后啲花啊，有啲剩啊，咁有啲零钱啊，咁当有纸币，有大银啊，好多人会抌落去，然后摸一摸上嗰个神像。我认嗰两个台湾网朋友啦，杰拉德佢话佢唔觉，或者老温佢话佢唔觉。咁但系我话啦，如果你做厂嗰啲，做厂嗰啲，或者你台商协会去行下，基本上一定有呢个像。呢、這个像叫乜嘢？叫水仙尊王。点解叫水仙尊王啊？其实佢即系等于我哋中国传统嘅大禹治水，嗰、那个大禹嚟嘅。大禹治水可以控制水，控制钱啊，就即系台湾最出名嘅财神啊。佢哋唔系供奉咩俾文财神、俾干啊、武财神、武功名啊，乜乜唔系呢啲人噶。佢哋系信奉水仙，将逢系做生意都有噶。你摸一下佢，呢、這个就系财神啊。喺佢哋心里边渴求嘅钱。嗰、那个态度系有嘅，所以我哋中国人、华人普遍性讲到最后尾，咪又系一个钱字，唔好谁比谁清高。我哋了解嗰个地方，唔好睇佢饮食文化，睇下佢乜嘢，你睇佢深一啲嗰层。台湾人就系钱，沟个靓女，陪出陪入。跟住识个二奶帮你打理生意，大婆就喺香港屋企享福，最紧要你唔好牵涉我。个个都系咁，台索啊，曾经最有钱个黄永庆，佢死嘅时候咪争身家，其实香港都系噶，大陆都系噶，系咪啊？第一时间就争身家，未死都争身家啦。你睇下洪生，系咪啊？未死争身家咯。是吗？中国人或者我哋华人心底里面到最后尾都系钱。大陆就依附个男人女人， 台湾个女人，你追我嗰段时间，我就系王。你问极佢，佢都唔会答你，佢唔中意你一啲嘢。你问极佢，佢都唔会话俾你听。哎，我唔中意，冇嘢啊，冇嘢啊，冇嘢、啊，诶，冇嘢。但佢块面就系黑黑黑，跟住你个男人就鼓鼓鼓。香港女人就唔系啦，坦坦白白，我唔中意你咁样，你咁系唔得噶，系咪啊？所以成个件事就系咁样，大陆嘅女人、香港嘅女人、台湾嘅女人，一条线脉络，就系头先我所讲咁样。咁好似啲近期有几个女网友啦，成日搵我饮茶，有啲嘢大家倾下啦，好倾嘅咁。咁佢话咧，喂，不如开翻一个妇女生活频道啦。我对女人了解嘅。我对女人真系了解噶，佢话喂，你对女人嘅睇法了解过女人喎、哦，咁我话系咯，所以咧可能会有个咁嘅节目嘅，咁我又讲翻肇庆啦，因为上次我应承第二次讲肇庆嘅，咁讲台湾讲呢度啦，有机会再讲啦，讲台湾政治唔好讲啦，我嘅睇法同 Eddie Sir 真系一啲都唔一样，嘅经济民生都睇嘅嘢都唔一样，咁讲翻肇庆啦。我之前上一集第二节讲肇庆嗰阵时，卡拉 OK 要扣，咁而家当然唔使啦，时代进步嘛，即食文化快餐，几钱咪几钱咯，系咪？但系我话俾你听，成个肇庆最大除咗就系外省嘅靓女之外，最主要咧就系越南，越南啲靓女真系非常多。点为之越南靓女呢？由四会。马房港开始上肇庆端州区，两边沿途咧好多停车俾人哋休息咧嘅饭店嘅，每一间饭店都有越南靓女陪坐嘅。而家收敛咗，嗰阵时系裸陪，你入去睇啱，即场陪你食饭，唔搞嘢啊，陪食饭啫。即场除晒衫，$100小费就陪你食一餐。近期都有收埋啲。一嚿水啫，咁你话你去唔去个厕所啊，或者各样嘢咧搞咧，咁我唔知道啦，吓、啊，全部都系越南靓女，仲有啲三峡新移民，讲一讲，三峡新移民就嗰阵时江泽民要起大水坝，长江三峡，咁啊搬啲人落嚟四会，咁系俾咗地方佢起条村，但系生活文化唔同。佢喺嗰度买咧就买批鱼啦，系买$4猪肉嘅，你嚟到买$16猪肉。佢走到你四会咧，佢抌咗$4，佢就攞咗斤猪肉走噶啦。佢唔理你嘅，佢话你呃佢，佢话你贵。三峡新移民嗰阵时搞到端州区四会系好乱嘅，但系咁样，佢哋又补充咗一啲劳工翻嚟，另外就补充咗啲靓女啦，系咪啊？咁啦，喺四又讲啦，四会马房港附近新庆嫂食黄骨鱼非常正，喺个西江捞上嚟有得食啦，冇骨嘅，系咪啊？四肇庆，头先讲靓女啦，讲呢啲，咁但系咧，我肇庆饮啤酒，肇庆人唔饮，但系我哋啲人去到好中意饮，饮啤酒饮南大，因为。我哋香港人饮啤酒，点解生力仲有市场啊？新鲜咯，肇庆本身南大就设咗间啤酒厂喺度饮。我嗰阵时饮啤酒系$10卡拉 OK 系一大支，系大支装人民币$10。如果啲差啲嘅卡拉 OK 八皮，我饮到而家一支大嘅$38。嗰、那个嘢都几犀利，但系咧，我哋真系因为去肇庆饮南大，咁佢哋当然啦，而家嗰间厂开咗喺广西啦，即系广西啦。咁咧由肇庆去广西比较近啲啦，因为佢哋十万大山啊，沿住咁样过。过年啦，嗱，讲多肇庆少少啦，呢次都应该完噶啦，又留翻下个礼拜。好多外好哇，仲十分钟啊！好多外省嘅人，尤其广西嘅人。落嚟肇庆打工，或者嚟南海嚟三水打工，一家大细落嚟嘅， 咁咧就住宿舍，或者咧喺度做农民工，做地盘友啦。咁咧就仲有十零日啦，你就会见到噶啦。你去肇庆嘅端州区睇啊，好多人就有部摩托车，即系电单车或者电瓶车啦。而家好多转咗，咁咧就个老婆坐后边，个女咧就坐喺个老公前面。咁如果仲有一个咧，就再咩？就好似以前澳门咧，九几年之前咧，澳门就系咁嘅叠罗汉，一架电单车咧就一家爷仔啦，五个人、六个人都坐一部电单车嘅，佢哋都喺度玩杂技，未算。佢咁样玩杂技之余，最重要就系因为佢嗰啲电饭煲啊、啲被啊，我唔知道我再翻唔翻嚟，出年啦，过咗年之后翻唔翻嚟噶？佢系所有嘅。家爷仔那衣服咧，就喺晒个电单车度，呢、這个就搭两件，嗰、那个孭两件，成条高速底下，唔系行高速噶，行下路啦，角度啊，所谓沿岸行夜车、日车排大队，个个就系咁样揸电单车一路翻广西过年落，因为佢哋唔知道佢仲会唔会落翻嚟呢一度，所以咧。佢哋就咁样噶啦，乜嘢都带翻晒翻嚟。过嘅时候好危险噶，行夜路冇街灯噶，冇街灯噶，好危险。肇庆呢条路系因为咧，由三水、四会、高腰，跟住咧就上云浮，云浮咧就去嗰、那个咩南啊，醒唔起嗰个咩名，跟住一路直去就系广西噶啦。正常嚟讲，开车系八个钟，佢摩托车可能开十二个钟到啦。咁啊，带埋干粮、家爷仔啦，咁过去。所以肇庆咧，一到过年嘅时候咧，好似呢日子咧，唔会冇嘅，系蔚为奇观。你就见到喂，行过有一架，行过一架，前面几十架咁。最早开发嘅两边，我都系讲马房讲过去，跟住到高腰啦，仲好多米嘅。你就见到咧，满地禾谷嘅，因为到高腰你睇到。除咗呢度咧，就系两边有台湾人嘅地方，种青枣、青枣、种车厘子，由当年嘅五蚊一斤落去任泽，两边马路角度，两边马路全部都系车厘子嘅，唔系即系就系士多啤梨落去任泽，跟住带走计几多钱喺度食。种士多啤梨是由那里开始的，我由五蚊斤现在吃到十五蚊一斤。我揸车的停低行下去即场摘，摘过之后吃都吃了半斤了，跟着再包一斤给十五皮行人。四会的经济以前现在靠做厂啦，做大厂。其中有两间叫铝定厂打烂。啲铝锭落香港打冷又再进翻口，全部呃退税。大旺工业区呢度打多的士，其中有一间叫包揽晒成个四会，即系肇庆四会嘅大厂做嘅嗰间公司叫新登峰，做运输噶啦，唔好摆喺我系边个，开埋名，全部都系做呢啲。个仓喺粉岭啊，佢哋做得好大嘅，到今时今日。佢哋请做运输，基本上要有个点，有点就收散货，收散货点个资产税，断方收钱，譬如一架车，一架货车十六吨，佢本身个斗做大啲，做高啲，通常嚟讲个标准斗咧就四尺半、八尺半高，个斗啊高啊，即后面装货系八尺半，咁咧而家咧就装到九尺半，装到十尺半，过桥好危险啊，大风都危险，跟住咧装个斗咧就廿八尺长。以前咧计轴心咧就只可以装到廿六尺嘅啫，而廿五尺几啊，装到廿八尺长，好长。因为佢哋收散货，点解知散货咧？就系、是、收一啲货落去，断公斤计，断方立方计。咁一架车可能有十家货，咁我有最低消费。譬如你俾两件布，我都收你350蚊，系咪啊？如果你包一架车咧落嚟，可能系3000蚊，落嚟香港。咁佢断方计断成计咧，咁佢执爆佢。譬如好似一方咁，你得两方嘢，最低消费 minimum charge 系500蚊，咁咪收咗500蚊咯。你多一方就多100， 咁你譬如有八方嘢，咁咪收你千几蚊咯。咁一架车可以装到53方嘢，53个立方嘢，佢加埋嗰车就成10,000蚊。做中港运输赚钱，唔系你做货柜，系做吨车最赚钱。所以而家中港货车上落咧，唔系计少，唔好讲成啊，即系其中一个模式咧，系最主要就系你关场海关关场里边你有冇点。当时我做佛山车场经理，即系车检场经理，封关系海关租佢地方，然后所有嘅报关行都系佢开。你喺嗰度报关，自然个报关员睇你头，佢系同你打文件入电脑，因为报关员唔会入嘅，系要靠佢去做。你张单点样点样啱唔啱？靠佢。咁你啲运输咧就判俾佢做。我通常咧即系做生意，第一时间咧就用车检场。啲报关公司挂钩，肇庆嘅又好，江门当时有外海码头都好啦，从咁样搵生意，咁佢赚咗佢一份，我就可以咁做制衣来料加工，有上有落一程有上嚟嘅，因为来料加工做布做成啦，做徽章啦，电镀原料啦，各样嘢，咁你又重上又收几家货，可能7,000-8,000，跟住咧就拆完关派送完啦。系咪啊？赶啊，唔会揾架中港车去噶，就揾造成咗当地的经济咧，就嗰啲叫做独脚鸡、三脚鸡，或者啲货车仔走嚟搬货，跟住同你送去厂，俾翻120佢。咁你呢架车大爷咁摆度，跟住咧就听日等收货。咁我哋嗰阵时话所谓做肇庆专线就系咁样，肇庆专线。咁我哋点解成日上过夜啫？拆完关赶唔到夜晚封关，咪就系收货走咯。咁我哋嗰阵时都话基本上。一个司机都揾到嘅，而家亦都一样。点解而家一样呢？而家做香港嘢，一般系做一般贸易，其实就系做市场货，打大单落嚟香港，唔系做厂货啊，系做市场货。咁佢可能咧，你有啲嘢寄落香港，佢有啲嘢寄落香港咧，咁佢嗰啲叫快件车，快件车落到嚟咧就连随报关，报关咧就讲你报关行嗰个功力啦，深圳。因为佢唔使封关，即系唔使当地关场搞。因为咧，你可能呢架车里边咧有几千种样嘢，呢、这个摆一箱个好赚钱。然后落到嚟深圳，佢就报关行，佢报得唔系咁仔细嘅，佢只系报其中几样嘢、几类型嘅嘢，然后报完关就出口噶啦。所以一查车就好麻烦，解释有阵时玩足一日嘅，玩足一日啲市场货。有啲系即系报唔到关添，但系就讲你嘅报关行，即系头先我讲嘅车检场，深圳嘅皇岗口岸或者罗湖口岸，即系文锦道，或者呢、這个佢哋都系咁。顺丰点解收得贵？因为顺丰系真正报关，收得贵，因为佢报关系你上高一装完货就寄一张所谓你摆嘅货，边啲货边个呢啲系江亚就摆边个角位。第几上高系谂乜嘢各样嘢，咁你过嚟啦，过嚟嘅时候咧，佢已经咧，你喺譬如喺广州落嚟深圳嘅时候，佢已经喺呢度打咗大单，报咗关，你过嚟俾份单你即刻过关。所以做任何生意都好啦，即系又牵涉翻啦，又变翻生意节目，即系讲下讲下，其实唔知讲到边捻度，咁啊讲呢啲啦。咁我话做嘢嘅形式系咁，冇一行。喂，好多人话，哎呀，大陆死噶啦，运输唔得啊，冇噶，只要一鸡死一鸡鸣，呢行瓜咗咪有第二行咯，冇厂货咪做呢一啲咯，系咪啊？咁啦，讲两个海关笑料啦，就完啦，再两分钟，因为呢两个咧就啲近期有啲嘢发生啊。第一喺节目出现喺我口中出过几次，阿 Bert 生。你买个10多万嘅袋过关唔拆盒，你大陆生活噶，你点会唔知啊？5,000蚊啊，早轮缩到2,000噶，你大摇大摆，唔打你谁打边个啊？系咪啊？43,000打得你少啦，10多万个袋过关，梗系拆咗个盒唔要啦。如果你送礼嘅，咪俾多少3嚿水，我帮你带个盒咯。你咪自己孭住过关咯，简单啲。咁啊，等我有餐饭食咯，最多我上去请你打边炉咯， 好唔好啊？唔好悭呢啲，唔见四万三啦，系咪啊？仲要俾人问房仔啊，玩几粒钟啊？仲话阿 Tony 唔够你，点够你啊？系嘛？第二件事，我一个好朋友，佢个女朋友大陆嘅，佢讲咗件事俾我听，就系、是、咧，原来咧佢就话佢咧就海关识人，咩都大得。只要如实申报，你带上 iPhone 都好啦，收你三千蚊，佢执五百三千五百蚊，每一箱计，咁我一箱咧大概我谂系啊两尺半成尺半高，再成啊两尺咁嘅 size 啦，一箱吓，包冇问题，唔对保，讲个信字得啦，啊叫我搭啲货俾佢做，咁咧就过嚟搵我，咁我倾嗰阵，即系早个礼拜六。咁呢我就讲咗俾你听唔对保冇得搞，跟住我指指鼻哥，佢同我讲，我话你带呢啲货三千蚊箱，即係三千五，我俾你带搭多条路俾你啊，你话你包稳阵都啦，对保最简单，你俾到保金我啦，行规我咪俾你带囉。第一啲嘢真係值钱，如果真係唔好话你挞咗，你行咗去，你指指个鼻哥叫我信你，冇得信啊！呢啲嘢，因为都唔系你带，你都系交俾人。第一，跟住佢同我讲，你唔信啦，我老友啊！跟住我老友望住我，我话带嗰件嘢，带嗰啲嘢百几万、啊，我点信佢啊？更老友，我信佢啫，我个客都唔信佢啦。如果真系咩，我又望一望我老友，如果衰咗百几皮、啊，好啦，之后。件事完咗啦，佢再揾我，又同我讲另外一个故仔。我今日听嘅，今日晏昼听，希望我老友听到唔好介意我出卖佢啦。我其实讲件事啫。咁佢，我老友就讲咗件事俾我听。我个女朋友佢系同公安，你见过噶啦，上次落嚟、那个公安熟嘅，佢哋有公安车，佢哋做法系咁咧，包稳阵，谂下。点样做法呢？就系话搵啲旅游巴抌两箱货落行李箱，旅游巴有行李箱噶嘛，咁咪过关咯。咁啊过咗香港关冇问题噶，过咗大陆关喺边境嗰度，佢唔过关，你咪落客嘅。跟住你啲人行自己过关过去嘛，跟住佢上翻车嘛。好啦，跟住咧佢过关嘅时候咧就通知公安，公安揸公安车嚟。就落低嗰两三件嘢，然后咧公安就出翻去边防里边，即系禁区里边，人能禁区里边。佢话包稳阵，冇问题。咁我都系做乜嘢？你用个脑谂下就得噶啦。第一吓、啊，我话第一，你唔系公安啊，你唔系公安啊。我知呢条桥系行得，嗰啲唔系你，嗰啲系驻港解放部队。我曾经认识得一个人是驻港解放部队的，当年在深圳识他过关是带什么都不用理你，因为不会查他的车就这么揸过关的。第一不是，第二两箱货，一架车不是架旅游巴装到几箱货，是你揸架公安车来拿两箱货，是不是？一箱货六千，一箱货三千，两箱货六千，收你嘛，是不是？六千蚊又要分俾个司机同你带嘛，系咪啊？第二个公安又有一份，我仲想问你啦，你是公安啫，你唔系海关啊嘛？海关里面有兵仔，兵仔里面仲有边防，即系我哋叫人民入境就经事务处，佢仲有边防，你可以揸得嚟啫。大陆最紧要系乜嘢啊？天眼啊嘛！四周围望住你，有架公安日日揸架车嚟呢度，抬两些嘢上佢架车度，跟住佢出翻去。你话个公安都唔够姜收，唔系嗰个海关啊，系都唔够姜收你钱啊！跟住我老豆同我讲：，诶、哎，你唔信就冇办法啦，你唔好介绍佢做啦。诶、佢同我讲：，诶、乜乜，我话人哋讲乜嘢，因为佢要赚呢个钱，佢要讲件古仔合情合理。去讲俾你听，跟住你听咗，喂，呢件嘢系有得做喎。我问你啦，过得到海关，你要过兵仔。我讲过， 兵仔唔系帮海关做嘢，系监视海关做嘢。海关就监视兵仔做嘢，跟住再加边防，跟住你公安入嚟，四个部门做6000蚊生意，仲要一死嘅就全部冚家陪你死。咁你咁样讲，我今日真系唔知点样答佢，我就话哎唔好怨我做啦，冇本事。咁佢系我听众嚟嘅，佢有听。咁我咁讲啦。嗱，咁今次完啦，咁咧就讲咗台中一啲见闻啦，同埋我对台湾人嘅睇法，同中国同香港都系一个字钱。你哋可以多啲留意一下嘅，去台湾最多系庙，庙最多乜嘢？求钱、求财。第二，去啲台湾机构睇下系咪有水仙专王，佢哋心底里面嗰浸就系咁。点样仁义道德？你觉得喂，台湾人仁义道德好强啊？乜乜？到后尾里面就系钱。不过佢哋做唔出面。香港就直接同你攞，大陆呢就千方百计同你攞，係三个层面嘅啫。咁啦，今次讲到呢度啦，希望佛山两团真係成。咁呢如果真係君临天下係真係食盘菜嘅，嗱嗱声搞。咁希望星期五冇平安夜啦，平安夜过有节目你哋啊，我就冇啦。咁星期五就食一餐睇喺边度啊夹钱。好係咁，多谢大家。